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香露。读书啊，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读书呢也可以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事情，大家呢可以在书的海洋当中啊任意的驰骋，随你的思绪啊飞到哪里都可以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爱书人舒瑞，舒瑞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下面呢我们就请舒瑞啊随意拿起一本书，村上春树出了很多，那么你联想到的是哪一本？ 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有点像动物主题书籍交流会。 嗯， 村上春树一本相对比较冷门的绘本叫做夜半蜘蛛猴，是猴子。 村上春树的书还有绘本，这是不多见的吧？ 严格来说呢，其实是村上春树他跟一个叫安西水丸的画家的合作制作。 嗯， 他们合作呢给杂志写那种小专栏一样的东西。 嗯， 每次就是村上写一篇小文章，然后安西水丸给他配一幅、非常古怪但是还蛮有趣的插图。 哦，那挺好玩的，就是这本书也是不长啊，每一个片段不长，然后呢还有一幅相对应的画。 对，他其实这本书每一篇我估计也就四五百字吧。 嗯， 然后呢这四五百字，我觉得很适合那些喜欢无厘头的年轻的朋友们。 嗯， 因为真的是相当的无厘头。 嗯， 村上春树本人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作家。 嗯， 在他的长篇小说里面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超现实主义的章节。 嗯， 那在这本书里面他完全就是天马行空，毫无顾忌，整个里面每一个故事都是那种你摸不着头脑，但是摸不着头脑的同时你会觉得很有趣的故事。 好， 我觉得可以请主持人先读其中的一篇。 嗯， 好像是叫章鱼丸子吧。 嗯，我们由于时间有限哈， 嗯， 我就加快一下语速。渡边生给我寄来一张画有章鱼的明信片，在章鱼画下面他用那一贯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了两句：听说小女日前在地铁中多蒙关照，十分感谢，过几天去吃章鱼吧。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外出旅行了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没乘地铁了，记忆中根本不曾关照过她的女儿，何况我连她有女儿这点都不知道，大约是把别人错当成我了吧。不过吃章鱼倒不坏，我给渡边生回信，明信片上画了一个斑鸠，下面写道：谢谢日前寄来的明信片，章鱼不坏，去吃就是，请月底再联系。然而足足过了一个月，渡边生也没来联系，想必他又把此事忘个精光了。这一个月里我馋章鱼啊馋得不行，因为想到反正要和他一起去吃，一直按兵未动，而现在却空等了一场。就在我开始忘记章鱼和渡边生的时候，他又来了一次明信片，这回画的是翻车鱼，下面有这样几行字：啊，前几天的章鱼真够味儿，小生也总算是吃到了地地道道的章鱼，只是对您那天表明的想法略有异议，作为一个花季女儿的父亲，无论如何都难以赞同您的性价值观，过几天边吃火锅边聊好了。得我暗自叫苦，渡边生又张冠李戴了。像不像咱们朋友圈发错信息一样？刚才念的这个第一篇文章啊，更多的是像一个微信朋友圈啊所写的这个有意思的事儿，是吧？这个要跟这个大作家的身份对应，还有点不太完全能够匹配得上。 这里面呢，村上呢就显露了他搞怪的本性。 哎， 他本性就是一个很不严肃的作家。 嗯， 那他这里面，而且大家会，如果你们读很多村上的书的话，就会发现很有趣。 嗯， 他有几个角色啊，在他的书里穿梭来去。 嗯， 比如刚才 香露念到这里面就有一位叫渡边的先生， 渡边生， 对，叫渡边生的先生给村上写了一封信，说非常感谢他日前在地铁上对他的女儿的照顾，为此要特意要请他吃章鱼丸子。 嗯， 那个村上一头雾水，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还有女儿，何谈照顾，而且最近几个月都没有坐过地铁。 嗯， 但是呢因为很馋那个章鱼丸子呢，就没有说实话，就含含糊糊的说啊，章鱼丸子真不坏，那我们改天去吃吧，就相当于默认了这个。结果呢等啊等啊，就等的这一段时间里想吃章鱼丸子想吃的要死，但是一直都忍住了，想哎，反正有人请我吃嘛。 嗯， 结果等了两个月，等来的是另外一封明信片，上面说啊，前几天跟你一起吃章鱼丸子真是太开心了，我们改天再去吃火锅吧。 嗯， 就这种很无厘头的这种情节，你会觉得很可爱，然后又很贴近真实的人性吧，或者说，然后呢又有一点超现实，就是这位渡边先生他到底是健忘呢，还是他跟另外一个时空的村上撞上了。 嗯， 因为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也是这位渡边先生来到了村上家里，说这次拜访府上其实是想收购你家里的时光穿梭机的。 嗯， 然后村上一头雾水，说时光穿梭机就是又是一个什么无厘头的故事，但是他也有那种幽默感，他就把渡边带来看他们日本的那种暖炉，就是冬天取暖的那种东西，然后说啊啊，穿梭机就在那里，请你去看吧。他本来以为渡边就会翻脸骂他一顿，结果渡边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真是一个好东西，他说好多年没有看到这种限量版的穿梭机了，然后说我用一个全新的穿梭机换你这个限量版怎么样，然后送了他一个全新的暖炉。 嗯， 就这种怎么说呢，他的这种幽默感挺微妙的，能够体会的人会觉得很有趣，不能体会的人可能会觉得好无聊。 嗯，或者是好无厘头哈。这个就代表一个作者他的生活当中的很多面性吧。啊，看这本书哈，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作者的生活呢是很有趣味的，但是下面这段文字啊能看出一个大作家他的文字功底来，这我个人的评价，不代表所有的评价， 很多网友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文字。 哦，那看来我跟某些网友还能够有共鸣哈。 它很短，但是很值得回味。 好，那大家还一起哈，跟随我的朗读，回味一下关于夜半汽笛或故事的效用。关于夜半汽笛或故事的效用，这是这篇文字的标题，像不像说明书啊？这个标题很有没有文学性或者没有文采啊，但是大家往下面看。 我稍微给大家来一个有文采的标题，这是网友起的。 嗯， 叫做爱如午夜汽笛声。 嗯，好，只要不是爱如午夜凶铃声就行。女孩问男孩，你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啊？少年想了想，用沉静的声音说，夜半汽笛那个程度。女孩默默地等待下文，里面肯定有什么故事。男孩开始讲述，有一次啊，半夜突然醒来，确切时间不清楚了，大约是两三点吧，也就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并不重要，总之正是夜深时分，我完完全全孤单一人，身边谁也没有。好吗？你想象一下啊，四下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就连时针的声音都听不见，也可能中停了。我突然觉得自己正被隔离开来，远离自己认识的人，远离自己熟悉的场所，远得无法置信。在这广大世界上，不为任何人爱，不为任何人理睬，不为任何人记得。我发现自己成了这样的存在，即使我就这么消失不见，恐怕也没有人察觉。就那种心情，简直就像被塞进厚铁箱，然后沉入深海底。由于气压的关系，心脏开始痛，痛的呢像要咔哧咔哧裂成两半。这滋味你可知道？少女点点头，想必她是知道的。少年继续说道，这大概是人活的时候所能体会到的最难以忍受的一种感觉，又伤心又难受， 恨不得啊直接死掉算了。不是这样，不是想死掉算了，而是假如放在那里不管就真的死掉了。因为铁箱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这可不是什么比喻，是真的。这就是深夜里孤孤单单醒来的含义，这你也明白？少女再次默默点头，少年停了一会儿。不过当时听见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汽笛声，非常非常遥远。到底什么地方有铁路呢？莫名其妙。总之啊，就那么远，那声音若有若无，但我知道那是火车的汽笛声，肯定是。在黑暗当中，我竖耳细听，于是又一次听到了汽笛声。很快，我的心脏不再痛了，时针也开始走动了，铁箱朝海面慢慢的浮升，而这都是因为那微弱的汽笛声的关系。汽笛声的确微弱，听见没听见都分不清，而我就像爱那汽笛一样的爱你。少年的短小故事至此结束，这回少女开始讲她自己的故事了。哎，这就是这篇文字关于夜半汽笛或故事的效用。听完这篇文字，大家就明白夜半汽笛或这个故事有什么作用啊？有什么作用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村上他很高明的地方。他很多东西他不说明白，他用了很多的比喻和打方，比喻、比方，但是呢，他的比喻非常的精妙。就是恰恰正好击中那些你想要说但是又很难表达的那种感觉。而且像夜半汽笛声这种东西，我本人有时候半夜醒来我就会听见，可能在家附近会有火车经过吧。那你远远的听到汽笛声，你会有一种安慰感。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这个时候你会想，有一列灯火通明的列车，它正在路上驰骋，那夜晚在那里面是不存在的，那儿亮着光，里面全部都是人，充满了人世间的气息。会有这样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篇文章在网上会非常的流行，还有人给他起了一个这么诗意的名字。 就是一下子呢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就是虽然每个人的这个感情经历哈都各有千秋啊，各有迥异的地方，但是恰恰是内心当中哈，对于你所依赖的那个人的感情，有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在这个文字当中呢，我觉得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希望，是拯救于孤独当中的那个曙光。 对， 还有什么比这种程度更深的感觉呢？没有了吧。所以说就是他的爱人能拯救他于被遗弃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能拯救他于生命若有若无的这样一个境地啊，能够让他找到自己存在的感觉。 对，可能有时候夜晚是某一些文艺青年、文艺中年、文艺老年最容易感到虚无的时刻。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身边有一个人，他握住了你的手，可能这个效果就跟午夜汽笛声差不多，甚至更好。 有首歌啊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大家听过吗？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里面呢有这么几段文字啊，他说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陪你再走一回，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儿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里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 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嗯， 所以这个故事里的主角哈、啊，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啊。村上春树会不会把这样的两个人的故事呢安插在他其他的这个小说当中，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也作为我来说也挺好奇的哈、啊。会不会在他其他的感情小说当中也有刚才所说的这个啊两个人的这样的影子，你看的书比较多，你能不能找一找回忆回忆，有吗？ 目前没有，但是村上是有这种爱好、嗯、就是把他的短篇小说扩充成长篇小说， 嗯， 把他的一些随笔性的文章可能就噔噔噔就弄到他的另外一篇小说里面去了。 嗯 嗯，可以期待，因为毕竟他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停止创作。 好，这是我们今天啊读书接龙，还有一本书。 那提到村上春树呢，反正我的书架上有几个人的书会比较多。 嗯， 一个是村上春树，那还有一个呢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那这位伊恩麦克尤恩呢也跟村上有类似的地方，他们最类似的就是可能纯文学界不太承认他们是纯文学界，因为他们太畅销了。 嗯， 所以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书都很好读， 嗯 不会让你望而却步，同时呢他们都想象力非常的奇诡，天马行空，不受拘束。所以我在推荐夜班蜘蛛猴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伊恩麦克尤恩、 嗯、 他呢写过的一本童话书。 嗯， 那这本童话书的主角呢是一个小男孩以及一只猫。 嗯， 所以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动物主题也是契合的。 嗯， 那伊恩麦克尤恩他写过很多的作品，我相信有一些呢可能听众朋友们甚至看过书或者电影，因为他有些作品是改编成电影，比方说《赎罪》，前几年的时候还很火了一阵，因为改编成电影，然后都是大牌明星来演的嘛。但是我今天要推荐他的呢，是一本书，叫做《梦想家彼得》， 嗯， 是伊恩·麦克尤恩写给他的孩子的。 嗯， 那伊恩·麦克尤恩他有个绰号叫“恐怖尤恩”，就是说他的书里面有很多黑暗面。但是在他写给孩子的这个书里面，他就抛掉了他的黑暗面，你可以看到的都是他那种非常有趣非常生动的想象力，那种想象力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你会感觉像真实发生过一样、 嗯、 所以呢这个故事在主持人来读这个故事之前，我可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个梗概吧。那这个梗概就是讲一个顽皮的小男孩，他有所有普通男孩子的烦恼和快乐，那他有一个所有孩子都有的本领，就是他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叫梦想家 Dreamer。 嗯， 那这个叫彼得的小男孩呢，他有一天发现他的灵魂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去跟其他的生物来交换，比方说他跟他们家的猫交换了灵魂，体验了作为一只猫一天的感觉，一天的快乐和烦恼。那他跟他妈妈新生的小宝宝，他的小弟弟交换了灵魂，体验了一个还没有学会走路说话的小婴儿的感觉。那么在书的最后呢，是他在梦想中他长大了，不是我们想象我长大了什么样子，而是他真真切切的在梦里他穿越了时空，来到了他长大的时候，那他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大人的感觉，以及对于异性初次的心动的感觉。所以这本书非常有趣，它不仅仅是小朋友可以看的童话书，大人看了你也会呼唤起很多你童年的记忆以及感觉。 嗯，好，作者非常有想象力啊。 对， 我们选取其中的一段文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我推荐主持人可以先读这样一段，这样一段文字描述的是彼得跟他们家的猫威廉交换灵魂时的那个过程，非常的真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好，彼得低声地说，他对他的猫威廉说啊，你想让我搔你的下巴，就是挠搔的搔啊，可是不对呀、啊、这只猫想让碰的地方正好是喉咙根部的地方，彼得感觉那里有一个硬硬的东西，碰到的时候呢它往这边那边动，有东西埋在毛里，为了细看一眼，彼得用肘部撑起身，他分开软毛，一开始他还以为看到的是一件事物，一块小小的银牌子，可是没有链子，他统统这样东西盯着他看，看出根本不是金属，而是一块磨得溜光的骨头，椭圆形， 中间磨平了。最奇怪的是，他贴在猫儿威廉的皮肤上，他用食指和拇指捏着这片骨头，觉得很顺手。他捏紧拉了一下，猫儿的呼噜声更大了。这猫是睡着了是吗？ 不是，猫有时候它觉得很舒服的时候， 哦，会有那种 发出那种 咕 噜 的声音， 咕噜的声音，它喉咙里表示舒服的声音。 彼得再拉，往下拉，这次他感到拉动了。他低头往软毛中间看，一面用指尖分开软毛，他看到这只猫的皮肤上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好像他手里捏着的是拉链柄。他又拉，这时出现一道两英寸长的黑色开口，猫儿威廉的呼噜声就是从那传出来的。彼得想，也许我能看到他的心脏跳动。有只爪子又轻轻地推他手指，猫儿威廉想让他继续。后面还有一些哈，然后呢，我节选其中的一段哈。这个时候呢，突然从猫儿威廉里爬出来一样东西，一种生物。彼得拿不准是不是真的能摸到它，因为它好像完全由光组成，它由粉色、紫色的光安静、优雅、弯曲、有致地裹在一起。这个时候正从猫的身子里爬出来，彼得大声说：“你肯定是威廉的灵魂，要么你就是鬼。”那个光亮没发出声音，但是他听懂了，他好像要说，并非真的吐出话语，灵魂或鬼，都是，而且远不止如此。完全从猫身子里面出来后，猫还仰卧在炉火前面，猫的灵魂飘到空中，浮到彼得的肩膀那里停住了。彼得没有害怕，他感到那个灵魂的光照在他脸上，然后到了他的脑袋后边，看不到了。他感觉他碰了一下他的脖子，一波温暖的震颤感掠过他的背部。猫的灵魂抓住他脊柱最顶处的一个圆形的把手之类的东西往下拉，一直顺着他的背部拉下来。他全身都打开之后，感觉到身体的冷，屋里的冷空气侵扰了他体内的暖意，爬出自己的身体，这古怪之极。只是迈步出去，撇下你的身体躺在地毯上，就像刚刚脱下的一件衬衫。彼得看到自己的光亮是紫色加最纯的白色，两个灵魂悬浮在空中面对面。好，先说到这里，后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描写。这个彼得哈，出去了，出去发现外头有一只黑猫啊，公猫比他呢要大好几倍，狭路相逢，他似乎是侵犯到了别的领域。那只猫呢对他露出了微笑，说：“以前这块是你的，老爷爷，现在你想怎么着？”就说到这儿吧。非常感谢今天舒瑞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舒瑞的光临，朋友们再会， 再见。 夜深人已静，离别长伴梦里，梦醒是你，春风不见桃花雨，落花满地，留一身风，吹着风的暖，西风缠绵，星辰脚印梦点点，黯淡流年，连绵不绝青山前，我无绵绵，你是我不曾见过所有时间。淡流年，

北京时间13点整。